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全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研究讨论会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对人民群众的忘我服务是朝鲜劳动党的存在方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研究讨论会最近分别在瑞士和西班牙举行。有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西班牙马德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的成员参加。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详细介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著作中所指出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祖国统一业绩后指出，在内外分裂主义者要阻挠朝鲜民族统一运动的阴谋活动变本加厉的当前形势下，领导者金正日的经典著作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西班牙马德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说，通过学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著作，更清楚地了解到了朝鲜劳动党最重视人民群众的崇高政治理念和朝鲜社会实现领袖党群众一心团结的真正面貌。